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暗格里的秘密》，作者尔东兔子， 我是孔沙迪，欢迎订阅哦。 第45集，早恋。 早恋呐、啊，嘘，刘江最近正在抓呢，得帮我保密、啊。 丁宪重重点头，抿紧了嘴唇。 嗯，放心吧，我不告诉别人。只是，你们怎么忽然…… 孔沙迪露出一抹得逞的笑容。 前阵子啊，不是有个18中的男生在追我吗？然后宋子琪那丫就开启各种嘲讽模式。我掐指一算，就觉得这情况看着不太对劲呢，于是就主动出手试了试。哎，没想到这丫道行这么浅，我还以为他是情场老手了。 丁宪呆若木鸡的拍手， 厉害了！哼，你加快脚步啊，别被别人趁虚而入了。 丁宪低头看脸某人的方向，心叹。 周思月那种人应该不会早恋吧。 在宋子琪得知18中有个小流氓在追孔沙迪的时候，第一反应是嘲笑，攻击了孔沙迪好一阵儿。 说你啊，这吸引来的都是什么烂桃花啊。 孔沙迪对此不屑，表示 切，你连烂桃花都没有，你还说我。 两个人就这么冷战了一个星期，直到周末在 KTV，宋子琪跟蒋晨几个人开了间包厢，有人说在隔壁看到孔沙迪了。 哎，那小丫头穿得真好看，身材越来越好了。 宋子琪正坐在椅子上犯困，听见这话提起了兴趣。 切，那小豆包的身板能有多好看啊。 哎呦，你别说，那裙子短的嘖嘖跟18中几个小子在 K 歌呢。 宋子琪瞬间睁眼。 陆怀章那帮人。 那人点头。 是吧，没看到陆哥，看到上次在校门口等孔沙迪的那小子了。 当天下午，宋子琪就把人从隔壁包厢里拖出来，拎到大门口劈头盖脸就是一通骂。 滚，你丫脑门被炮打过灌的全是屎吧，跟着他们瞎起什么劲儿，你还嫌自己烂桃花不够多呀。这穿成这样干什么？我看你现在捯饬捯饬都可以上街卖唱去了。 宋子琪这一下就把孔沙迪给骂哭了。孔沙迪呜呜咽咽地蹲在地上抹眼泪珠子，看也不看他。宋子琪一点都不怜香惜玉，把人从地上一把拎起来提回家去，一边拖还一边恐吓。 不许哭，再哭我回家告诉你爸妈。 你个混蛋。 我混不混蛋我自己知道，倒是你一点不像个好姑娘。 孔沙迪急了，抬脚就去踹他。 你滚。滚。 你让我滚我就滚，那太没面子了。那再说了，咱俩什么关系啊，凭什么你让我滚我就滚。 那你又凭什么管我呀、 哎、你耍流氓是不是？耍流氓是不是？ 你什么资格插手？ 你听我， 我就说，你谁啊你？你 又暴露了是吧？ 两人就这么一吵一闹的走到了胡同口，夕阳的余晖在身后斜斜挂着，像是遮天的幕布。两位少年的影子在路上一路打一路闹。走到胡同口的时候，宋子琪忽然停下来，坏笑着说：“ 行吧，既然你这么说，那要不……”咱现在就把关系确定下来，省得你他妈到时候再出去瞎了。 孔沙迪彻底傻了，连空气都静止了，夕阳似乎也渐渐沉了下去。他听见自己的心跳砰砰砰的，似乎要炸开了。 你什么意思啊？ 字面意思了。 宋子琪睨了他一眼，微微收了笑，故意说：“ 不答应算。” 你等会儿啊，你是认真的？ 我像开玩笑啊。 当被巨大的幸福淹没的时候，每句话听上去都像是玩笑。但他很快恢复理智，故作沉静地说， 谁他妈瞎浪了？ 行了，我就当你答应了啊，以后别跟着十八中那帮小子瞎跑了，跟着哥好好学习。 孔沙迪骂完，忽然踮脚在宋子琪嘴上亲了一下，低着头很快站回，再抬头，两人都颇不好意思地别开头。孔沙迪草草把昨晚的经历讲完，丁宪听得一愣一愣的，一脑门子问号，心里奔腾而过一万只草泥马。孔沙迪继续给他分享一手信息， 你知道杨纯子以前跟你家周少爷同班吧？ 周思月， 丁宪纠正道，而孔沙迪没理他，继续说， 哎呀，他们俩以前啊一起参加过数学竞赛，听说还同时拿了奖，周思月跟杨纯子关系不错，俩人经常一起讨论题目什么的。哎，可怜咱们校草，夏思涵追杨纯子追了很多年，但是你懂得，夏思涵那种不知人间疾苦的傻白甜，跟杨纯子小姐姐的思想高度自然不在一起啊。你家周少爷就在那个时候出现了，不管是思想的高度以及维度，都跟杨纯子小姐十分的契合。但是科学研究也曾经表明过，太相像的两个人是不容易来电的，确切的说呢，是你们家周少爷脑子少一根筋，没那一方面的想法。杨纯子或许动过喜欢周思月的念头，这是我自己脑补的啊。宋子琪说呢，杨纯子没喜欢过周思月，但是作为女生的直觉，我觉得啊，她肯定动过心思，只不过后来因为女神的骄傲放弃了。哎呀，一回想啊，还是夏思涵好啊，虽然这丫傻白甜，但是对杨纯子是真的好，各种嘘寒问暖，捧在手里怕摔了，含在嘴里怕化了。不像你们家周少爷。 说到这儿，孔沙迪看一眼丁宪，丁宪下意识说， 其实他真的没那么高冷。 然后那阵子呢，校草看杨纯子跟周思月关系好了，就心灰意冷，就放弃了。本来夏思涵跟周思月关系挺好的，自那之后夏思涵也不怎么跟周思月说话了，直到有女生给夏思涵送情书，哎呦，把杨纯子气的呀，就故意拿周思月气夏思涵，说周思月跟他表白，两个人准备在一起了。 然后呢？ 你别说，还真挺惨烈的，夏思涵差点跳楼呢。 丁宪真是万万没想到，这种非主流的剧情会在咱们校草身上发生。 你家周少爷明哲保身，决定远离那俩神经病。你想想，如果夏思涵真的跳楼，周思月怕是这辈子就被杨纯子毁了。就换作是我，以后看到这女的我都躲。 最近他们好像和好了。 嗯，因为杨纯子刚答应夏思涵，两个人在一起啦。不过听宋子琪说也没和好，就是把事情说开了，大家心里都坦荡了吧。 不知道为什么，丁宪总是很心疼周思月，无论做什么，他永远心疼这个男孩。之后的日子恢复了平静，面临即将来临的高三，三中各位老师又加大了马力，丁宪最近学什么都很不得劲儿，而且很吃力。确实如刘江所说，学生和学生的差距会越来越明显。在高二下学期的最后一次月考中，丁宪的成绩一落千丈，滑到了30名以外，总分离600还差一点。周四月这次总分第一，全校第二，丁宪顿时觉得他还是心疼心疼自己吧。晚上放学回家，周四月惯例在胡同口等他，远远见人过来，挎着包耷拉着脑袋，兴致不高。他靠在墙上，那丫头埋头走着，看也不看，一路就朝他这儿来。周思月笑着出声提醒， 撞了。 丁宪抬头看， 少年斜倚的背影在路灯下冲着他笑得格外干净。他一下子被晃了心神。周思月冲他伸手，手掌摊平，他的手宽厚修长，掌纹清晰。 什么？ 看到你分数啊，数学才98，我很为你担心啊，丁宪同学。 周思月其实很少连名带姓的叫他，平时两人相处的时候，周思月总是喂呀喂呀的，大多也不会叫名字。忽然这么一本正经的叫他丁宪同学，让他的心又狂跳几秒。丁宪低头，默默从包里把数学卷子抽出来。周思月接过，低头快速扫了几眼。丁宪看着他眉头越拧越紧，拧成川字。在看到最后一道大题的时候，他突然抬眉，下一秒眼风嗖的一下扫过来。丁宪吓得不敢抬头，就听他语气严肃且认真，还连番点头。 厉害了，就跟孔沙迪做几天，你丫智商就被他带跑了，合着我以前都白教了是不是啊？ 考不好，丁宪肯定比周思月还要着急，可被人这么急赤白脸的骂一通，丁宪心里更不好受。他沉下脸说， 卷子还我。 最近是不是过得太舒坦了，脸都圆了一圈？ 哎呀，你把卷子还我。 还你？你都懂了吗？ 不懂也不关你的事儿。 周思月讪笑，勾勾嘴角，把卷子在墙上摊平，转过身背对着他，冲他一勾手指。 过来，我把错题给你讲一遍。 周思月说完也不理他，径自从包里掏出一支笔，咬在嘴里扯开，笔冒在唇间。一回头，瞧见小姑娘还傻愣愣地站在原地，于是冲她一撇头，抬眉含糊不清地呜了声。 快啊！ 丁宪往前凑了凑，卷子被周思月压得有点高，他点着脚都看不清。 往下点。 少年往下抽了抽卷子，压平，不满地嘟囔了声， 你就不知道长高点。 哎，讲不讲了？ 呵，你还不耐烦上了？现在是谁饿着肚子给你讲卷子？真是没良心的东西。 爱讲不讲， 你就在我这儿横。 丁宪看着他，眨眨眼问， 哎，你知道沙迪和宋子琪早恋了吗？ 周思月侧头看他一眼，略一颔首。 嗯。 丁宪想问他会不会早恋，可话到了嘴边怎么都说不出口。 这家伙的后脑勺明明就写着我爱数学一辈子，我又何必自寻死路呢？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多多转发评论哦，下一集更精彩。